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 千山， 万里。

的红颜淡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 Oh,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执着与太阳生活，将穷乡美